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聚焦，薅羊毛犯法吗？最近有两条新闻引发了关注，一个是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网友说了，这不就是平台的漏洞吗？难道会犯法吗？稍后我们就会请律师来解读，利用平台的漏洞薅羊毛为什么会犯法，羊毛党的法律边界在哪里，薅羊毛行为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昨天北京多地突降暴雨，首都的很多民警在暴雨中逆行。一大早，房山区周口店龙苑乡小区遭河水倒灌，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周口店镇两个庄村河道防洪墙被冲垮，民警协同村委会逐户敲门，将20名群众及时转移。向阳路街道一平房大院进了大量雨水，向阳路派出所政委李明辉带领民警李海旭、谢福军及时赶到救助和疏散被困群众。迎丰街派出所组织警力在积水点附近巡逻，帮助群众找回被大水冲走的手机2部。佛子庄派出所民警一直在山体滑坡地段的值守，来配合相关部门完成了清理工作。昨天上午，海淀分局西北旺派出所全体民警深入了社区，查找疏导积水点，帮助群众挪动车辆。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吴俊岭在屯店社区联合村委会一起疏通下水道，疏导积水。上庄派出所民警赖朝云来到辖区，疏导过往车辆，躲避积水路段。昨天6:35 ，S1线金安桥站雨水倒灌到车站内，公交总队苹果园派出所副所长尚斌和刘洪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民警袁克杰、周立红搬运沙袋，布置防汛隔离栏，确保积水第一时间得到了控制。最近有媒体曝光说，华莱士后厨的工作人员没有戴口罩和手套制作炸鸡和汉堡，鸡块掉到了地上，捡起来重新炸。另外，清洗油烟机清洗剂直接滴到了油锅里。昨天，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华莱士上海门店进行了专项突击检查，并约谈了华莱士上海总部。被抽查的华莱士门店目前没有发现环境卫生、食品加工制作和从业人员不规范操作等问题，对煎炸用的油品等产品快速检测了51次，也没有发现不合格情况。但是检查中也发现少数门店垃圾桶没有加盖，从业人员没有取得健康证等问题，予以责令改正，并拟立案处罚3家。来自平安沈阳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最近沈阳警方破获了网约车骗补的新型诈骗案件，涉案的20多名网约车司机全部被抓获归案。一个月前，警方接到了某网约车的报警，说部分订单行动的轨迹存在异常，怀疑有不法分子通过虚构订单的方式来骗取平台补贴和奖励，公司损失了50多万元。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工作，2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抓获。目前14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事拘留，有6人被依法采取监视居住刑事强制措施。 来自新浪新闻等媒体的报道，最近女子都美竹爆出吴亦凡大量的猛料，例如两人交往细节以及他选女友套路等等，并称遭到了吴亦凡方各种骚扰及人身威胁。他还爆料说，吴亦凡经纪人威胁说，如果吴亦凡玩得不尽兴，都美竹的演艺生涯将全部被封杀。更爆出自己曾经被在酒桌灌酒不省人事，而吴亦凡承诺给所有接触过女生说圈内资源，但都没有实现。另外，据中新经纬客户端报道，昨天晚上良品铺子发布声明说，与吴亦凡先生代言合作已经在2020年11月到期，相关宣传合作也已经终止。同时，上海韩束化妆品有限公司也发布，韩束品牌已经向吴亦凡方发出了解约告知函，已终止一切品牌合作关系。吴亦凡代言的多个品牌将与其合作发展的微博贴文都设置了权限，暂时无法观看，兰蔻也暂时关闭了部分相关贴文。吴亦凡工作室今早发布声明说，都美竹一边编造吴亦凡的不实消息，一边频繁联系本工作室索要巨额款项，还称本工作室确认从未注册过微信号，都美竹在网络上的聊天记录均为假造。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 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来自看看新闻近日的报道，不久前到重庆旅游的两个女子小王和小李入住了一家酒店，因为天热，两人睡觉时没盖被子也没穿衣服。凌晨时分，小王突然被开门的声音惊醒，因为陌生男子打开房门，但又很快退了出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两女孩感觉身体走光，隐私受到侵犯，就找到酒店讨要说法。酒店负责人表示说，是房卡系统出了问题，陌生人打开房门但是停留时间不长，这点监控可以证明。酒店表示道歉，愿意免除了房费，不过俩女孩还是报了警，民警将双方带到派出所，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接到过假冒银行或者公检法的电话，虽然对方已经很努力的在讲普通话，但是浓浓的口音还是出卖了身份，这就是个骗子，没错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骗子为什么说不好普通话？这团伙为什么就不找个普通话说得好一点的人呢？来自光明网和瞭望智库的报道说，大部分人接到了陌生的口音电话，特别是普通话说不利索的，都会提高警惕，直接挂断。事实上，骗子正是通过这种奇烂无比的口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筛掉了大部分的无效客户。假如说骗子改用标准的普通话，绕了半天你也没上当，等于是耽误功夫。如果你对他们烂到家的普通话浑然不觉，还能继续聊下去，那你恐怕就是潜在客户了。所以骗子们并不是真的说不好普通话，而你听到一口塑料普通话那一刻起，骗子已经自报家门了，等待目标入局。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薅羊毛也犯法吗？近几年互联网中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羊毛党。他们在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当中，利用优惠规则低价或者免费获取各种商品，俗称薅羊毛。逐渐还出现了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发布优惠活动及各类优惠券的羊毛党。但是有人薅着薅着就出事儿了。最近有两则新闻引发了关注，一个是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在今年的4月份，某电商平台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他们在某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0多万。民警经过工作，嫌疑人王某和郭某被民警锁定了。这两个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获得满减优惠券，于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邀请新人的优惠券。那利用优惠券，他们以较低价格买入商品，然后再去转卖，赚差价，每单至少能赚30多块钱。 目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检方批准逮捕。还有一个消息，在上海某写字楼，有100多名白领在停车时使用非法 APP 薅羊毛，造成商场损失高达37万元。最终，白领们因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向商场退一赔一停车费。那之前还有个消息，大学生徐某是利用肯德基的漏洞诈骗了20多万，最终徐某等五人因犯诈骗罪、传授方法罪被判刑。那有人不解说，这不就是平台他们自己的漏洞呢？况且福利不就是给消费者们薅的吗？怎么会犯法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所的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薅羊毛本身它应该不违法吧？ 薅羊毛本身呢，它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正常合理的利用商家优惠促销活动购物消费是法律允许的，但一旦起贪念以非法手段薅羊毛并造成严重后果，将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按规则使用自己真实的信息进行了真实的交易，属于合理合法省钱。但是呢，如果使用的是非法获取他人的信息，或是进行刷单啊，利用商家过失或平台漏洞虚假交易以此牟利，则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诈骗罪，属于非法薅羊毛。所以呢，在薅羊毛的时候呢，要切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所以说薅羊毛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是不是违法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是这样。 我们看到有个案例说90后薅羊毛被批捕，这个案件是为什么会涉嫌一个诈骗罪呢？ 合理省钱和非法薅羊毛呢是存在界限区别的。此种行为的非法性和欺骗性非常的明显，并非羊毛党那么简单。根据刑法规定及法理，诈骗罪主要是指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诱骗被害人，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取不法利益。本案嫌疑人虚构大量新用户，再骗取大量优惠券，符合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方式。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消费者，在利用这些大额优惠券转卖赚取差价，达到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已经涉嫌构成诈骗罪。 有的网友说，这个薅客们只是利用了平台程序的一个漏洞，薅羊毛是不是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按照一些网友的逻辑呢，那就是在鼓励黑客技术合法化。现行法律呢，利用计算机程序漏洞牟利，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商家发放推新优惠券，针对的是真实广大的新用户，而拥有大量虚假用户的薅客抢走这些优惠券，行为是属于盗窃。普通人注册新购物平台抢优惠券并没有什么不妥，商家呢也乐于真实用户注册消费，但是嫌疑人呢注册了大量的虚假的账号，抢优惠券后转手倒卖，成为了他们的维生手段。而且呢谋取了巨额的利益，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盗窃罪。羊毛党呢是通过假冒身份、虚假注册、修改软件等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则构成盗窃或诈骗。 给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利用平台漏洞去薅羊毛它为什么犯法。 在互联网或者是电子商务平台上呢，薅羊毛行为呢普遍存在，而其中呢也混杂着不少不光彩的薅羊毛骗手段。例如呢利用企业自身漏洞、商家的错误，或者入侵计算机系统等方式，有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甚至组建专门的团队或公司收集类似的信息。薅羊毛呢不是必然违法，但利用网络漏洞入侵企业系统，隐瞒虚构真相的薅羊毛行为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构成刑事犯罪。那么第一种呢，无论是普通的消费者还是羊毛党，如果是利用平台漏洞得益，符合法律对不当得利的界定，应予以返还。第二呢，平台有权拒绝用户利用网站漏洞得益，以此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三，若造成的损失完全是平台自身的过错，消费者并无任何欺诈等心态，平台不能随便 拒绝交易。 嗯嗯， 第四呢，对于普通用户和羊毛党，法律责任应根据获利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民法关于无效民事行为和不当得利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或者数额巨大的，则可能触犯刑法，涉嫌刑事犯罪。那么我举个例子，北京海淀检察院呢曾经审判过一起案件，有个名叫黄小天的人发现某母婴电商 APP 为了鼓励新用户注册，发起了新注册用户奶粉买一桶送一桶的活动。精通计算机技术的黄小天呢，利用脚本程序成功注册了20000个新账号，并且通过这些账号薅走了20000多桶奶粉。此案例中呢，黄小天对 APP 客户端进行了突破，将 APP 的一些功能验证进行修改，让自己非实名认证的账号也能登录，然后呢，他再将可以薅到羊毛的账号以及部分奶粉出售，获利超60000元。最后呢，黄小天因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信用卡薅羊毛呢，是指用户通过银行推出的新卡用户刷卡送礼物、折扣券、信用卡积分兑奖品等活动，进行多次开卡刷卡的行为。 刚您分析了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羊毛党都是违法的，那么这个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又在哪儿呢？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吧。冉某利用虚假的身份，在多个交易平台呢完成了虚假购物和消费，并以这种方式呢获取了消费积分，兑换成价值12万余元的产品和各种服务。冉某的这种行为呢，就触犯了诈骗罪。上海黄浦区法院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对于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呢，是利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获得一定优惠，是不构成犯罪的。相反呢，如果使用了虚假的身份，非法获取积分等商品，则属于欺诈。也就是说，羊毛党犯罪与否的边界在于其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消费的真实性。在购物时想要获得一些优惠的心理无可厚非，但是贪心不足，利用技术手段破解商家信息达到满足自己利益的目的是非常不可取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完全可以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刚才您分析了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听到涉嫌了不同的罪名，包括有诈骗罪，还有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罪等等等等。那么具体来分析，这个羊毛党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的罪名呢？ 如果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是非法获利的主观恶意呢，又采用了非法手段获取财物进行薅羊毛，可能涉嫌多种刑事犯罪。那么罪名一呢，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通过组建微信群啊、QQ群等通讯群，发布互联网电商平台优惠福利，获取教程，利用规则漏洞获取不当利益教程，违法犯罪教程等各类教程的，通过传授薅羊毛方式或途径非法获利的，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对前述的行为提供帮助的呢，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有具体的罪名啊，这是。 对，那么第二种罪名呢，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于电商平台呢，它有一个账号仅限于享有一次优惠、注册用户返利等规则，有的羊毛党呢，通过购买大量公民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等信息，在平台上批量的注册账号，进行恶意薅羊毛，从而获得非法利益。在注册这些账号时呢，羊毛党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第三个罪名呢，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一群为了谋取更多利益的不法分子呢，专门从事研究和开发改变互联网电商平台系统程序，或者利用系统漏洞薅羊毛软件的。他们自己使用开发的软件呢，在电商平台上薅羊毛，或者是向羊毛党有偿提供其开发的软件，羊毛党呢，通过使用该类软件这种行为，在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情节严重时呢，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 工具罪。 嗯， 那么第四个罪名呢是敲诈勒索罪，利用电商平台的赔偿或惩罚规则进行恶意的投诉或者是举报行为呢，来迫使商家赔偿的情形呢也很常见。 嗯， 羊毛党呢如果利用电商平台的规则，通过编造虚假事实向平台恶意投诉或举报，甚至以恶意继续恶意投诉为由要挟商家，从而获取商家赔付，索取的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采用这种方式索取财物时呢，涉嫌敲诈勒索罪。那么罪名五呢是诈骗罪，如果羊毛党在电商平台上先支付款项购买商场购物卡，获取卡号和密码后呢，恶意退款，以该种方式或类似方式骗取财物的，涉嫌诈骗罪。罪名六呢是盗窃罪啊，在消费者可以购买商品后，通过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领取红包并获取相应金额的促销活动中呢，如果羊毛党利用破解软件在互联网上获取商家的红包二维码链接后领取红包，以此种薅羊毛方式窃取商家财物的，涉嫌盗窃罪。 嗯，刚才我们听律师分析了这个非法薅羊毛会涉嫌可能有六种的刑法的罪名。 是， 那么如何该做一个理性的薅羊毛，您有什么建议吗？ 嗯，薅羊毛呢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一定要理智清醒。首先呢，很多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都会有关于新用户的活动。如果觉得某个商家在售卖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又有新用户的折扣，可以让身边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多注册几个账号。这样一来呢，既拥有了实名账号，又能为自己呢省下一笔钱。其次呢，可以多关注商家的日常活动。商家呢为了留住消费者会不定时的发起一些活动，可能是领取优惠券啊，也可能是满减活动，尤其是节假日到来的时候呢，这种活动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呢，就可以多领取一些优惠券，争取以最低廉的价格买到喜欢的东西。例如每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呀，就有很多的消费者凭借领取的优惠券买到了非常优惠的商品。薅羊毛呢，原本是一种利用优惠活动来节省现金的方法，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羊毛党的质变呢，薅羊毛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在薅羊毛的时候呢，一定要认清法律的边界，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这种非法薅羊毛也给商家敲醒了哪些警钟呢？ 作为交易主体的互联网运营商呢，在规则制定、风险监测等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防范能力。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监管机制，及时切断产业利益链条，帮助互联网企业堵漏建制。同时呢，政府部门呢要大力推进网络诚信建设，及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引导消费者合理合法的利用规则，多措并举，持续发力，才能促进互联网经济规范健康的有序发展。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燕律师。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这漫长的路上，有太多期待。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